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53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二分，增上慢品第60-2。复次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未久修行，不识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远离方便善巧故，为恶魔之所诓惑，劝诸菩萨应善觉之，为有恶魔为诓惑故，方便化作种种形象来至菩萨摩诃萨前，作如是言：多哉男子，汝自知否？过去诸佛已曾授汝大菩提记，汝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不复退转。汝身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亲友、眷属，乃至七世名字差别，我悉善知。汝身生在某方、某国、某城、某邑、某居落中，汝在某年、某月、某日、某时、某宿向往中生，如是恶魔若见菩萨秉性柔软，诸根闷钝，便诈计言：如与先世所秉根性已曾如是。若见菩萨秉性刚强，诸根明利，便诈计言：如与先世所秉根性亦曾如是。若见菩萨具阿兰若，或常弃食，或依受食，或依坐食，或依钵食，或居种间，或居陆地，或居树下，或粪扫衣，或淡三衣，或常坐不卧，或如旧服具，或少欲，或喜足，或乐远离，或具正念，或乐极定，或具妙慧，或不重利养，或不贵名誉，或好廉洁，不图其足，或少睡眠，或离钓具，或乐软语，或好少言，如是恶魔见此菩萨差别行矣，便诈计言：如与先世亦曾如是，所以者何？如今成就如是如是差别功德，世间同见，先世定应亦有如是种种功德，应身庆畏，无得自清。是菩萨摩诃萨闻彼恶魔说起过去当来功德，即说现在亲友自身名等差别，兼赞种种殊胜善根，欢喜踊跃，生增上慢，灵灭毁骂诸于菩萨。而时恶魔知其暗遁起增上慢，领灭他人，复告之言：如定成就殊胜功德， 过去如来应证等觉，以受如记，如与无上正等菩提，定当正得，不复退转。已有如是瑞相现前。是时，恶魔为饶彼故，或脚化作比丘形象，或脚化作居士形象，或脚化作父母、亲友、人、非人等形象，现前高声唱言：“善哉大士，乃能成就如是功德，过去诸佛久已受汝大菩提记，汝以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转，所以者何？诸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圣功德相，汝皆具有，应自尊重，勿生疑惑。”十，此菩萨闻彼语已，增上慢心，转复坚固。善现，如我所说，实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实皆非有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魔所制持，为魔所扰，不得自在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与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，实皆未有，但闻恶魔嚼说其德及名字等，生增上慢，领灭毁骂诸于菩萨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善觉知诸恶魔事，勿为欺诳生骄慢心。不次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魔所制持，为魔所扰，但闻虚名而生骄慢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先未修学不识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先未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先未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先未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先未修学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止，先未修学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先未修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先未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先未修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先未修学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先未修学五眼六神通，先未修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先未修学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先未修学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先未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由是因缘令魔得变，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了知四魔形象，由此因缘令魔得变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了知色受想行识，不了知眼处乃至意处，不了知色处乃至法处，不了知眼界乃至意界，不了知色界乃至法界，不了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不了知眼处乃至意处，不了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了知地界乃至识界， 不了知无明乃至老死，不了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了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不了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不了知苦集灭道圣地，不了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不了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不了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不了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不了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不了知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不了知五眼六神通，不了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不了知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不了知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不了知一切智道想智一切相智，亦不了知有情诸法名字实相，所谓无相。由此因缘令魔得变，方便化作种种形象，于此菩萨摩诃萨言：如所修行愿行已满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汝成佛时当得如是殊胜功德尊重名号。为彼恶魔知此菩萨长夜思愿，我成佛时当得如是功德名号，随其思愿而即说之。使此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方便善巧故，闻魔即说作是念言：其在此人为我即说当得成佛功德名号，与我长夜思愿相应，由此故知过去诸佛必已受我大菩提记，我与无上正等菩提决定当得，不复推转。我成佛时必定当得如是功德尊重名号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如是恶魔，或魔眷属，或魔所使，诸沙门等，即说当来成佛名号，如是如是骄慢转增，我与未来定当作佛，获得如是功德名号。诸于菩萨无与我等，善现当知，如我所说已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，此菩萨摩诃萨皆未成就，但闻魔说成佛虚名，便生骄慢，轻弄毁灭诸于菩萨摩诃萨众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由其骄慢轻弄毁灭诸于菩萨摩诃萨故，远离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方便善巧故，弃善有故，常为恶有所摄受故，当作声闻或独觉地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或有此身还得正念，至心悔过，舍骄慢心，速速亲近真圣善友，彼虽流转生死多时，而后还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见次修学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若有此身不得正念，不能悔过，不舍慢心，不乐亲近真圣善友，彼定流转生死多时，后虽精进修诸善业而堕声闻或独觉地。譬如比丘求声闻者，与四众罪若随犯一，便非沙门，非释迦子， 比喻现在定不能得四沙门果。妄执虚名，菩萨一耳。但闻魔说成佛空明，便起慢心，轻弄毁灭诸于菩萨。摩诃萨众，当知此罪过比比丘所起四众无量倍数，至比比丘所犯四众，此菩萨罪过五无间亦无量倍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实不成就殊胜功德，闻恶魔说成佛虚名，便自骄慢轻于菩萨，是故此罪过五无间。由此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善觉知如是即说虚名号等微细模式，勤求无上正等菩提。若此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修远离行，为隐山林空泽旷野居阿兰若宴坐思维，时有恶魔来至其所，恭敬赞叹为作是言：善哉大士，能修如是真远离行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共所称赞，天地士等诸天神仙皆共守护供养尊重，应常住此，勿忘于处。善现当知，我不赞叹诸菩萨摩诃萨居阿兰若旷野山林宴坐思维修远离行，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修何等于远离行，而佛不赞居阿兰若旷野山林起胜卧具思维宴坐远离功德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若居山林空泽旷野阿兰若处，若住城邑居落王都喧杂之处，但能远离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，勤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修诸于殊胜功德，是名菩萨真远离行。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共所称赞，诸佛世尊共所开许。诸菩萨众常应修学，若昼若夜应正思维，精进修行此远离法，是名菩萨修远离行。此远离行不杂声闻独觉作意，不杂一切烦恼恶业，离诸喧杂毕竟清净，令诸菩萨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利乐有情常无断尽。恶魔所赞隐于山林空泽旷野阿兰若处，气盛卧具宴坐思维，非诸菩萨真远离行。所以者何？彼远离行犹有喧杂，为彼或杂恶业烦恼，或杂声闻独觉作意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精勤信受修学，不能圆满一切之志。善现当知，有菩萨摩诃萨虽乐修行摩所称赞远离行法，而起骄慢不清净心，轻蔑毁自诸于菩萨摩诃萨众。为有菩萨摩诃萨众虽居城邑居落王都，而心清净，不杂种种烦恼恶业及诸声闻独觉作意， 金钱修学不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金钱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金钱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金钱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金钱修学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。金钱修学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五神通等世间功德。金钱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。金钱修学菩萨十地。金钱修学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。金钱修学五眼六神通。金钱修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。金钱修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金钱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。金钱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。严净佛土成熟有情。随居愧闹而心极静。恒勤修习真远离行。比喻如是真净菩萨摩诃萨众。心常傲慢，轻弄毁字，诽谤灵灭，善现当知。菩萨摩诃萨，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方便善巧故，虽居旷野，拜于善那，其中绝无诸恶禽兽、蛇蝎、盗贼，唯有鬼神、罗刹娑等。游止其中，彼诸如是阿兰若处，摄经一年，或五或十，或复乃至百千俱之。若过世数，修行远离，而不了之，真远离行。为诸菩萨摩诃萨众，虽居愧闹，而心极静，远离种种烦恼恶业。及诸声闻独觉作意，发趣无上正等菩提，善现当知。世诸菩萨虽居旷野，经历多时，而杂声闻独觉作意，于彼二地深生乐着，以二地法修远离行，复于此行深生胆染，善现当知。彼虽如是修远离行，而不称顺诸如来心，善现当知。我所称赞诸菩萨摩诃萨真远离行，是菩萨摩诃萨都不成就。彼与真圣远离行中亦不见有相似形象，所以者何？彼与菩萨真远离行，不生爱乐，但乐勤修，声闻独觉空远离行，善现当知。是诸菩萨修不真圣远离行时，摩来空中欢喜赞叹，告言：大师，善哉善哉，汝能勤修真远离行，此远离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共称赞。汝于此行精勤修学，速能证得一切之智，善现当知。是诸菩萨乐着如是二乘所修远离行法，轻弄毁灭住菩萨称，随居愧闹而心极静诸比丘等。言彼不能修远离行，身居愧闹，心不极静，无调善法，善现当知。是诸菩萨与佛所赞住真远离行菩萨摩诃萨，轻灭毁字，为 居困闹，心不极静，不能勤修真远离行。与诸如来应证等觉所不称赞住真宣杂行菩萨摩诃萨尊重赞叹，为不宣杂其心极静，能正修行真远离行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与应亲近恭敬供养如诸佛者，而不亲近恭敬供养，反生轻毁；与应远离不应亲近恭敬供养如恶友者，而反亲近恭敬供养如是诸佛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方便善巧故，妄生种种分别执着，所以者何？彼作是念：我所修学是真远离，故为非人称叹护念。居诚意者，身心扰乱，谁当护念？恭敬赞美。是诸菩萨有此因缘，心多骄慢，轻蔑毁自诸于菩萨摩诃萨众，烦恼恶业昼夜增长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与于菩萨摩诃萨众为旃陀罗，染污菩萨摩诃萨众虽如菩萨摩诃萨相，而是天上人中大贼，匡惑天人阿苏罗等。其身虽服沙门法衣，而心常怀盗贼一乐。诸有发趣菩萨乘者，不应亲近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如是恶人。为过，当知世人怀增上慢，外似菩萨，内多烦恼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真实不舍一切之智，不舍无上正等菩提，身心欲求一切之智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普为利乐诸有情者，不应亲近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如是恶人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常精进修自事业，远离生死，不着三界，与彼恶贼旃陀罗人常应发生慈悲喜舍，应作是念：我不应起如彼恶人所起过患，舍当施念如彼暂起，既应觉知令速除灭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善觉知诸恶魔事，应勤精进远离除灭如彼菩萨所起过患，勤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增上作意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常亲近恭敬供养尊重赞叹真善之事。而时善现即白佛言：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真善之事？佛告善现：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是诸菩萨真善之事；一切菩萨摩诃萨众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诸有声闻及于善事，能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，分别闲了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趣令意解者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 不择善行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诸菩萨真善之事。三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五眼六神通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永断一切习气相续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不辞善现，苦集灭道圣地，是诸菩萨真善之事。诸法缘性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诸缘起之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亦是菩萨真善之事。复次善现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诸菩萨摩诃萨众，为师为导，为明为炬，为灯为照，为解为觉，为智为慧，为救为护，为舍为宅，为周为诸，为归为去，为父为母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，为明为炬，为灯为照，为解为觉，为智为慧，为救为护，为舍为宅，为周为诸，为归为去，为父为母。色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，为明为炬，为灯为照，为解为觉，为智为慧，为救为护，为舍为宅，为周为诸，为归为去，为父为母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，为明为炬，为灯为照，为解为觉，为智为慧，为救为护，为舍为宅，为周为诸，为归为去，为父为母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，为明为炬，为灯为照，为解为觉，为智为慧，为救为护，为舍为宅，为周为诸，为归为去，为父为母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，为明为炬，为灯为照，为解为觉，为智为慧，为救为护，为舍为宅，为周为诸，为归为去，为父为母。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亦与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，为明为炬，为灯为照，为解为觉，为智为慧，为救为护，为舍为宅，为周为诸，为归为去，

当学空无相无缘解脱门，当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当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当学无眼六神通，当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当学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当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当学一切菩萨摩萨行，当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学永断一切习气相续，当学苦集灭道圣地，当学诸法原性即缘起之，当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当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展现是菩萨摩诃萨，即学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思议界，不应以四摄事摄诸有情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布施，二者爱语，三者力行，四者同事。善现，我观此意，故作是说。所有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思议界，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师为导，广说乃至为父为母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欲得不随他语行，欲得不依他语住，欲断一切有情疑，欲满一切有情愿，欲严净佛土，欲成熟有情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善现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，广说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，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于其中应勤修学。儿时善现白言世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？佛告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虚空为相，无着为相，无相为相，随者何？善现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相中，诸法诸相皆无所有，不可得故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颇有因缘可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，诸法亦有，如是相也？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有因缘故可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，诸法亦有如是妙相。何以故？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为相，诸法亦以远离为相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为相，诸法亦以性空为相。由此因缘合作是说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，诸法亦有如是妙相，以一切法皆自性空离诸相故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若一切法皆自性空远离诸相，则一切法一切法空，亦一切法一切法离，云何有情施设染净？非性空法犹然有净，亦非离法犹然有净，非性空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非离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非性空中有法可得，亦非离中有法可得，非性空中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亦非离中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令我解佛所说甚深意趣？佛告善现，于云何？有情长夜有我我所，心知我我所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世尊，有情长夜有我我所，心执着我我所。佛告善现，于云何？有情所执我即我所，空远离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世尊，有情所执我即我所， 皆空远离。报告善行。云云何？岂不有情？有我，我所执，赤流生死。善现对曰：如是，世尊。诸有情类，有我，我所执，赤流生死。报告善现：如是有情，赤流生死。犹有杂染，是故有情，施舍有染。若诸有情无心执着我及我所，则无杂染。若无杂染，则不得有赤流生死，赤流生死即不可得，当知有情远离杂染。有无杂染，施舍有情，是故善现。应知有情虽自性空，远离诸相，而可施舍有染有净。儿时具受善现，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一切法空，远离相，是菩萨摩诃萨则不行色，亦不行受想行识，不行眼处，亦不行耳鼻舌身意处，不行色处，亦不行声香味触法处，不行眼界，亦不行耳鼻舌身意界，不行色界，亦不行声香味触法界，不行眼识界，亦不行耳鼻舌身意识界，不行眼处，亦不行耳鼻舌身意处，不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行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行地界，亦不行水火风空十界，不行因缘，亦不行等无间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，不行无名，亦不行形、识、名色，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，不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亦不行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行内空，亦不行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无散空、本性空、自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不行真如，亦不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不行苦圣地，亦不行极灭道圣地，不行四念住，亦不行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不行四净律，亦不行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不行八解脱，亦不行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不行空解脱门，亦不行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不行净观地，亦不行种性地、第八地、具见地、薄地、离欲地、一半地、独觉地、菩萨地、如来地，不行极喜地，亦不行离垢地、发光地、宴会地、奇难胜地、现前地、远行地、不动地、善会地、法云地，不行一切陀罗尼门，亦不行一切三摩地门，不行五眼，亦不行六神通，不行佛实力，亦不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界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不行无妄施法，亦不行恒住舍性，不行预留果，亦不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不行一切智，亦不行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诸法能行所行，即有此行，行识、行处皆不可得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 能如是行，不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之所降服，而能伏彼。世尊，若菩萨蒙萨能如是行，不为一切声闻独觉之所降服，而能伏彼，随者何？是菩萨蒙萨以得安住，无能伏位。为菩萨离生位。世尊，是菩萨蒙萨恒住一切智智作意，不可屈服。世尊，是菩萨蒙萨如是行时，则为临近一切智智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佛言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一切法空远离相，是菩萨摩诃萨则不行色，亦不行受想行识，乃至不行一切智，亦不行道相智一切相智。如是诸法能行所行，即有此行，行识行处皆不可得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不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之所降服，亦复不为声闻独觉之所降服，而能伏彼。是菩萨摩诃萨以得安住无能伏位，为菩萨离生位，恒住一切智智作意，不可屈服，则为临近一切智智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卷第453。